出自意来，于狮子座顶烈盘争，显争强力。揽七宝机，引手衣机，取摄波罗天所奉花根，于大众前幻成一节，是阿难言，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驱百佛言，此名就为节。于是如来幻摄花根，又成一节，重问阿难，此名何等？阿难大众又百佛言，此亦名节。第二次轮次幻摄花根，总成六节，是一一节前皆取手中所成之节，持问阿难，此名就何等？阿难大众的业复如是，次第求佛，此名就为劫。佛告阿难：我初幻根，以名就为劫。此劫花根先实一条，第二第三都云何以图？复名为劫。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此宝劫花恰的其根，即本一体，并如我思维如来一幻得一劫名，若百幻成，终成八劫。不何况始终只有六劫，终不止七劫，亦不止五。云何以来只许初时，第二、第三就不名为劫？佛告阿难：此宝花根，已知此根是原始一劫，我六幻成，就未有六劫。以审观察，根色如同，因劫有异，依意云何？初幻摄成，名为第一。第二次乃至第六次生，如今六章第六名，既然第一宝，则也世尊六劫若全，于第六名终非第一，就做我力争尽其灵便，即如何令至六劫连名？佛言：二字六不同，循故本因，一根所造，令其杂念都不得成，则以六根亦复如是，不竟同宗，真不竟然。咪指一大段经文，就系兼显六解一忘嘅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答辞，就系答阿难之所问。而开始乜嘢叫做六解一忘，诸劫轮次嘅道理，咁啊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叫做劫，根就系迷啊。就是将这一条根打成六个结，各其众生啊迷真起妄，有六根的六用处。好啦，即时来于狮子座，咁啊佛呢，凡系设法就名为叫做狮子吼啊。咁啊，狮子一吼一叫，发咒都全中力击，所以狮子就为咒中之王。咁啊，譬如佛呢，是为人中之王，为法中之王啊！凡佛所说，即使震威一喝啊，都能够令嗰啲天魔外道啊，咁啊前中力击，可以破邪显正，能够转迷成悟啊！所以佛说法狮子吼，咁啊指佢所坐呢个法座咧，当然就名为叫做狮子座啦。佢話頂裂盤爭啊，咁啊裂盤爭咧，就即時係一件女衣，即時嘅下裙啊。頂者就係頂你一下，佢咧臉身強嚟，咁啊身強嚟咧就名為佢雜碎衣，咁啊熱型佢就大衣，咁啊即時我哋現在咧，或者講經説法，或者做嗰啲大佛事啊。咁啊，放三时系念，就或者放完口，咁啊坐响中间呢个金刚上师所穿嗰一件大衣啦，就名为佢嘅杂碎衣。佢因为有好多条，佢亦都每一条咧有好多个小块啊，咁啊由好多个小块造成啦好多条，咁啊由好多条造成啦，就成为一件大衣，咁啊名为佢嘅杂碎衣，咁啊念。生佢嚟咧，就将呢一件杂碎嘅大衣啊，将佢嚟整理一下，就揽七宝机 那懒者就是扶也，咁啊指一个机咧，即系茶机之一类啦，就是用呢个七宝所成嘅，咁啊叫做七宝机。咁啊，现在佛咧就用嗰个手啊嚟到扶下呢个七宝机，佢就取自波罗天嘅所供花根，佢于大众前就幻成一结啊。咁啊，印度话叫结波罗。咁中國話佢嘅時分啊，即係欲界嘅第三重天，佢嘅時分天。咁啊，點解呢個欲界第三重天嘅時分天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日月嘅威光已經上照不到。咁啊，所以此一層天嘅天人啊，佢呢個心自己會放光明嘅普照，所以就唔需要假設呢個日月。嗱，咁我哋人世间所谓日月，就分开我哋嘅昼夜。我哋亦都以呢个日月咧，咁啊知得咧，现在系日口，或者现在咧系晚上啊。由日月咧而分呢个昼夜。咁啊，但系此一层天咧，既然日月光辉都照唔到啦，咁而家佢点样定呢个昼夜咧？就以呢个莲花开合啊。为呢个昼夜嘅时间，咁啊莲花开就系为日之时啊，咁啊莲花合咧就系为晚上之时。咁啊现在或取别波罗天，咁啊所奉呢一条花根啊，咁啊在大众之时嘅幻成一节，点解叫做幻成一节咧？咁啊呢一根本来冇裂嘅。咁啊，等於係一塊布咁啦，咁啊直直嘅。你現在將個左右交加，咁啊穿過去啊，咁啊打成一個結啦。就是柯南，咁啊是俾柯南睇啊，就同柯南講，佢話此名何等咧？咁啊家下係叫做係乜嘢啊？個柯南大眾虛白不言，就此名為結。咁柯南同埋月亮大眾咧？咁啊，由於佛對佢哋有所問啦，所以佢亦都咧一齊咁同佛講，佢話此名嘅直接就係將呢條根啊，咁啊左右交加咪穿過去啦，咁啊成為一個鏈啦。咁啊，於是來就幻結花根，又成一結啊。重問柯南此名何等咧？咁啊佛咧，咁啊再次攞翻呢一條根，咁啊又再打成一個結。即是打多了一個結咯，咁又問柯南啊，此名叫做何等啦？咁啊，柯南大眾又發佛言，佢話此亦都名為叫做結啊。第二次論之，幻結花根就總成六結，咁啊一一結成，即皆取手中所成之結，就持問柯南，此名叫做何等啊？即係話按住呢個秩序。咁啊，將呢條結花根由第一個結打成，由第二個結，咁啊跟住第二個結打成，又打第三個結，咁啊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個結都打好啦，咁啊一共有六個結喎，所以一一結成啊，每一結打成之後，咁啊都攞住呢個手中所打成呢個結問柯南，究竟呢樣係乜嘢咧？嗱，咁啊，柯南大眾亦復如是啊，次第求佛，即係按住呢個次序，佛會打成一次結，每一次有問，咁啊，柯南大眾都係咁講啦，話此名為結，咁啊，如是一次、兩次、三次、六次啊，咁一共六次打成六個結，按住個次序，咁啊，就問柯南大眾啊。咁柯南大眾亦都係按住呢個次序嚟到答所問，我話此名就為結，咁啊叫做次第求佛，此名為結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經文，咁啊佛咧，第一條根啊打成六個結，嗱咁呢六個結就譬如我哋六根啊，所謂眼耳鼻舌身意，嗱咁啊別三根。只是有一条，咁啊呢一条嘅蝶花根咧，就譬如啊，我呢个湛如妙国无心，即系每一个众生啊，呢、这个 生不滅的清淨體證，使得暫然了國民心是無障無礙清淨直滅。咁就譬如呢一條個蝶花根啊，佢未曾打蝶之前，咁啊未曾成蝶啦，咁啊佢當然就係完完整整一條蝶花根啦。咁啊由於佢冇蝶喎，未曾打蝶啊嘛，所以佢就任用自如，就已無障礙。嗱，咁佢後將呢條蝶花根，佢打成有六個蝶啦。咁啊，佢啲結一個都係左手左腳噶啦，咁啊當然就唔能夠任用自如。咁譬如我哋呢個暫完妙國明心，本來係清淨任用自如，咁啊因為由於個六種塵境所引發，咁啊發出六種妄光而成六根啦，咁就為呢個六種塵境所過。所謂眼唔超過呢個色啦，耳唔超過呢個音聲，乃至到耳根啦，唔超越呢個法。咁啊，六根就為六塵之所局限，不能超越，咁就唔得自在。嗱，咁啊，現在將呢一條蝶花根，咁啊，幻成蝶啦，咁就譬如從悟啦。即以自迷，所謂從真就起妄。嗱，咁啊六葉本來無，就係由一條蝶花根啊依所結成。嗱，咁啊有蝶就一定係要解咯。咁啊，譬如六根本來無，迷咗之後，所謂迷呢個清淨一心而幻起呢個六根。咁啊，既然有呢個六根煩惱，咁就應該就要解除啦。咁啊，六個結就唔係話一次可以打得成嘅，即係話唔能同時一齊咧。六個結打成都係由打好第一個結，然後第二、第二個打好是第三、第四，然後至到第五、第六個。嗱，咁呢一條根咧，六個結之中咧。就是有他这个师谋，就是有他这个次第。就譬如这六根次第生起，因为六根的烦恼他生的时候就是从世事粗，若是说都是反往归真断妄之时，就是从粗自细才就归于这个但圆妙觉明心。咁就譬如六個結，如果解除之後，咁就歸話一條蝶花根啦。咁原來係如此，冇曬嗰啲結啦。此就若咧呢個盲呢方面嚟講嘅，就以呢個六結譬如呢個六根。咁若是話若是呢一方面嚟講咧，咁六根中每一根都有五根煩惱啊。所以向下文講就話生因即有，就滅從即除，理非頓悟的正悟定消，是非頓除的因次遞進。但係文句啊，柳益大師咧，佢就另外有一種説法，佢就話呢一條根就譬如第八波賴耶呢個根本的，咁啊前個六的以及第七的咧。都是依这个第八色而生起的。那么我就玩结，将这条蝶花根呢，那么一个一个结，那么打起来，那么就如同这个造作，那么就譬如这个行音，那么行音就以造作为义。那么我就玩根之时，那么目的是想打成一个一个裂啊。所以正当你幻根打结之时，咁你呢个心里面咧就有呢个一个结一个结嗰种嘅想法，咁就譬如啊，呢个想音。嗱，咁我就幻成六个结，咁啊就譬如呢个成咗六根之后，咁啊得到咧呢个受用啊。 咁既然唔系一心而幻成六根，咁受用于呢个六尘，咁就譬如呢个噪音啦。嗱，咁我哋玩呢个别花根有结，咁结外就必定有其他多余嘅根啊嚟到对呢个结讲嘅，咁就譬如呢个六根成立，第一地有所对嘅六尘。就属于咧最初呢个积音，嗱咁我呢大师如是解释法咧，即系向下所谓心因就积有啊，同灭从积除，说明此个六根中嘅五音烦恼，生时系从细至粗啊，咁啊灭时就从粗至细，所以灭虽然系有六，但系同一根本。个第八识啊，咁啊一一结成都有呢个五音烦恼。佛告阿难，我陀还根就以名为结。咁啊佛咧又同阿难讲咯，就话我初初玩呢个蝶花根，咁啊打成一个结啦。咁啊问你系乜嘢啊？咁啊你就说佢为佢就结。佢话此蝶花根就先实一条。第二、第三都云何与曹复名为呢？就话呢一条蝶花根，佢原先只系得一条蝶花根，就系一条蝶花根啦。啊，本来就冇结嘅。啊，咁啊，后来我打成一个结，我问你系乜嘢？你就系个结啦，第一个结咯。咁啊，点解到我第二、第三又打成啦？咁啊，问你嗰阵时。点解佢亦都讲过系个结呢？咁阿难发佛言：个世尊啊，此宝蝶花就七积成根。咁啊，佛阿难同讲过个世尊，佢话此一条宝蝶花就七积成根。佢话基本嘅一体啊，本来咧就系一条根嘅体性，就系一条宝蝶花根。佢话如我思维。咁啊，现在我谂一谂，我想一想，咁啊，如来一晚就得一结明啊。咁啊，本来一条根冇结嘅，咁啊，现在佛咧将佢幻成一个结，咁啊，得一个结嘅名咯。咁啊，若法幻成，终定法尊啊，佢如果佛啊，咁啊，将佢咁啊结成一百个裂，咁啊，结果就成为咧。有一百个结咯、哦，咁何况嘅此根只有六结啊？何况佛现在咧，你冇打成一百个结，只系打成六个结。佢话终不至七，咁啊即系唔会超过，只系六个结，咁就唔到第七咧。咁啊亦不平五啊，就明明六个结冇少一个，所以亦都咧唔平响呢个五嘅数目。就等于话即系打成六个结啦，咁啊既然打成六个结啦，它每一个结打成都系有一个结成，咁啊先后一共有六次打结啦，咁啊成为六个结，咁啊第一又系叫做结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咁啊都系叫做结。嗱，咁啊既然一条根本来冇裂。现在打成六个结啊，个个都叫做结，咁啊点可以话？第一叫做系结啊，其他二三四五就不明为叫做结啦。个云如来啊，点解佛你现在只许初时，你只系许可结初，嗰一个就叫做结，但系第二、第三就不明为结啊。至于话第二次、第三次打成嘅咧，就不明为结，咁啊呢种道理咧，应该就唔能够成立嘅。嗱，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咧，咁啊佛嘅意思就系令当机阿难知得呢个六根咧系用中相背啊。咁啊，既然用中相背，六根各有各嘅作用。所以就有前后不同，令佢知得呢个六根犹如呢个根结一样， 屬於先無後有，是民真喜望而有的。那這一條根本來沒有六節，後來打成有六個節，那麼既然成了六個節，我們就必定要解除歸翻於一條根，才可以自在任用。那麼譬如民一真心，民這個三元妙國明正，那麼而玩起這個六根，那麼既然有六根生起了，我們一定就要修行解除，將這個六根煩惱消滅，才可以正同兒童這一條蝶花根一樣，只是一條根，正和這個一心清淨解脫。不佛告安，此寶花根是如知始終，是原始一條。咁啊，佛陀阿难讲，佢话呢一条宝蝶花根啊，佢话你知得，呢一条根咧，原来啊系指呢一条，就系、是、一条蝶花根。佢话我六晚时，咁我将佢六次成蝶啦，咁就未有六蝶啦，咁就变成呢个名义上啦，就有六个蝶。佢话以审观察，根体异同。因蝶有异啊！佛话阿难，你好地观察一下，根体就是同一条蝶花根嘅体，就系蝶花根，并无第二个名字。咁啊，同一条蝶花根咧，但系因蝶就有异啊，因为打成六个蝶，咁啊有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六，咁啊变成有所唔同啦，变成六个蝶咯。佢话依依就文同。咁啊，遇到法上阿难讲，佢话在你嘅意思啊，咁啊，你认为点咧？嗱，初幻之地就名为第一啦。嗱，我将呢条蝶花根，咪第一次打成一个结，咪属于第一个啦。咁啊，如是乃至第六次针啊，咁啊，跟住呢个次序，成一个又打第二个，然后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一共咧至到第六个结都打好啦。咁啊，按佢呢个次序咧，由第一一路直至到第六个劫都打成，都生起咯、哦。佢话唔今到六章第六劫名啊，既然第一首，佢话我现在问你啊，我可唔可以将最后第六嗰个劫，将佢改变为变为第一个劫咧？可唔可以咁样咧？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啊，就系、是、譬如呢个一心之理，咁啊就本无同义，但众生迷故，呢个无同义中嘅自性义啊，咁啊依呢个清净平等心中就成为六根，所以就有六根嘅超别不同，好似呢个蝶花根，佢个本体相同。就是一条蝶花根，并无其他，就因为打成六个结，咁就变成就唔同啦。嗱，咁啊佛嘅意思咧，就令知得，所谓六根虽然系性中相知，同一体性啊，但系用中就相背，眼只能见而不能闻，耳只能闻啊。而不能知，咁啊，所以佛就特别问阿难啊，可唔可以将呢个第六劫成为第一劫呢？当然就唔可以。咁啊，因为六个劫生起之时打成第一，跟住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至第六，唔能够错乱啊，每一个劫打成。都有佢呢个体相，唔能够混乱。咁啊，意思就系令阿难佢知得咧，所谓用中相背啊，亦系同一样嘅道理。咁啊，六根有佢形相，有佢嘅作用啊，就唔能够混乱一样。咁啊，所以阿难咧就成佛问啦。咁啊，答复佢话不也就世尊。 不雅呢即是不可以啊。那么六劫若是就是师弟六年就终非第一啦，那么你实问我，那么将第六个劫那么变成作为第一次打成那个劫可不可以呢？那么当然就不可以啦，因为六个劫它生起之时那么有它这个次序的存在啊。那么既然这个劫属于第六次打好了，那么它的名字就属于第六咯，是排在第六，那么就没法子呢将它变成为第一次那个劫啦，所以说终非第一。他说做我的生的尽其名变啦，他说假如纵使以我力生以来那种的名变智慧去看去做呢，都没法子将这六个劫啦这个名字错乱啦。他说如何令至六劫连名呢？设明这六个劫，第一个成他就是一，咁然後跟住第二個打成呢，咁就係第二日都排在第二，咁六個劫次第生起呢，咁六個劫入去呢個次第嘅名字，一就係一，二就係二，到到第六呢就係第六，係冇辦法將呢個六個劫嗰種嘅次序嘅名字啊來到呢係轉變，咁等於話唔能夠將第六個劫呢咁就變成第一。那么在柯南的意第一就不能够作为第六，第六就不能作为第一。那么第一就譬如眼根，那么六根的次序呢，我们平时说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眼根是为先，所以这个第一呢那个结就譬如六根中的最初的眼根。那么最后第六这个结咁就譬如跟咗个最后呢个二根啊，咁啊现在第一劫唔能够当第六个劫，第六个劫就唔能够当第一个劫啊，咁啊一六唔能够混乱，咁就话眼根唔能够当二根啊，第六呢个二根呢就唔能够当呢个眼根，所谓六根各个作用不同。形貌不同，地位不同，名目不同，咁啊绝对不能乱。咁啊六根既然各各有其作用，形貌地位都不能乱啦，咁就说明呢个六根呢就系用中相配，眼只能见，耳系只能闻。不十言嘅意思啊。咁啊佛咧听见柯南咁样解释咧，就话啱，你讲得对喎、哦，六个劫打成同一次第六，唔能够错乱啦。但系六劫就不同，六个劫虽然咧有次序，有佢呢个先后，咁啊亦都的而且确有六个劫咧呢、这个形状相貌可处，但系从佢本因咧。就是一根所做啊，我哋追溯佢本来呢个因由，即系点解会有六劫呢？就是一根所做，就是一条跌花根之所造成。你将呢条跌花根啊，将佢打成六个劫，咁咪一根所做咧？但系令其杂乱，就终不能成啦。由于佢打跌嗰阵时，第一个。就是第一个，那么第一个完成才是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那么六个劫生起次第呢的而且确不同啊，所以说令他杂乱，即是第六变成第一，第一变成第六呢，他说终不能成，结果呢不能够承受这种理论。那么就譬如这个六根虽然是不同，眼就不是耳，耳就不是鼻，不是耳，但是它的本体呢就是一个湛圆妙觉明心，那唯一呢湛圆妙觉明心为本体，那么既然六根就是本体湛圆妙觉明心， 就必正中相依啦，同一體性啦。咁啊，雖則係正中相依，同一體性啦，但係用中相背。咁啊，名字、形貌、地位、作用，各各唔同啊。當然就唔能夠令佢雜亂。眼根就係眼根，耳根就耳根啦。最後嘅耳根咧，就係耳根。唔能夠將佢壓亂。咁啊，汁以六根嘅液服意思啊，嗱咁呢兩句經文咧，就以法嚟到合上個譬喻。嗱咁啊，六根就係眼耳鼻舌身意。咁啊，個對境咧就有根色嘅功能啊，所以名為叫做根。咁因為眼耳鼻舌身意，點解叫做根咧？根以能生為耳啊！我哋所有一切的瓜果树木，它因为有根，所以它就生得起来，可以开花就可以结果。那么现在六根亦复如是，它对于这个六尘能够生起六种色心为它的功能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就明白这个根合埋，那么就叫六根了。那么六字就不离一条蝶花根，如果冇咗呢条蝶花根啊，咁啊佢就点又可以生起六个蝶咧？咁所以呢六个蝶就系从呢一条蝶花根咧所生起嘅。咁啊，但系蝶花根本嚟一根本就冇呢个六蝶，后来打成六个蝶，咁啊属于无中嘅根有啊。咁啊六根都亦复如是啊，我哋一心清净。本无六根，后来一念不觉之迷，可以从这个清净暂缘了觉心中，而玩起有这个六根啊，就属于迷真性，而有这个地水火风的境界相，然后由这个境界相分与暂缘了觉离心，就为智就为听啊，就为觉就为察。结明六根同埋呢个六字一样，都系先无后有。嗱，咁啊六根，咁啊色字系六个字，咁啊既然成咗六个字，咁啊应该就要解除啦。就譬如我哋六根既然玩起啦，一念迷真起妄而玩有，咁我哋就要想解除，解除就色字系要返妄归真啦。去修行，嗱咁啊六根就系智慧之成，所以解嘅时候咧，咁啊亦都应该啊要智慧而解，所以向下经文讲啦，佢话因动就有声，因声就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触，因触有味，因味之法，咁啊六尘就有其次第。嗱，咁啊六尘既然有次第，六根既然由呢个六种尘境牵引而发生，所以六根解时，咁啊亦都有其次第啊。所以六根烦恼嘅起始时就系从细至粗，咁你欲想灭呢个六根烦恼之时，咁就从粗至细啊。所以下文经文讲，佢话此根初解。是先得人空，咁啊进一步咧就空性显明，成法解脱，再进一步佢就法解脱已，虚空不生，咁名为叫做月三空啊。嗱，咁啊仲要解六劫喎，咁啊点样叫做解六劫咧？例如观音菩萨《以门圆通》里边讲啦，佢话初于文中就入。流亡所，咁啊亡咗呢个所听嘅精神，咁啊属于解呢个动见，即系话所有四识动静意相了然不生，咁就唔单话解动相啊，连静相亦都解啦，咁啊解呢个静见，都话如是见心嘅闻所闻尽，就属于解呢个真结啊，个尽闻是各所各空。就解呢个过劫，咁啊空过劫缘空所空灭，就系解呢个空劫。咁啊不能超越， 世出世间就是解这个灭结，那么合埋呢就叫做解六结，那么六根中呢每一根都有六结烦恼，粗细不同，所以一条根有六个结，你要解咗呢六个结，先至嗰条根咧系自由运用啊。咁就譬如，既然有根嘅烦恼结，我哋想我回归一根，任运自如咧，我哋就要解呢个六根嘅烦恼结啦。咁啊，不境从中，就生不境遇啊。嗱，咁啊，一条是翻根。咁就同咧，你讲嚟讲去就系啲蝶花根啦，冇第二个名字喎。从始到终，人人所讲嘅咁啊，都系一条蝶花根，所以呢条蝶花根叫做痛。嗱，咁啊后来呢个打成六个字，咁啊有一二四五六六个字嘅名字唔同啦，所以就叫做字啦。咁啊呢个暂时妙觉明心就系叫做痛。破一暂缘妙觉明心，但系物真起妄言幻起六根啊！咁有六根，有六个名词，有六个体相，咁就叫做义。咁啊，义就话不境同中，就生不境义啊！在呢个不境同一条蝶花根之中，咁就生起啦，有六个及唔同，咁就譬如在呢个不境。暂如妙觉明心的同中，咁啊就生起即系一念迷，生起啦有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嘅唔同，即系咧生呢个不境意啊，就即是下文所谓所谓言于一之名，就分定六和合啦，都系属于不境同中，就生呢个不境意。阿佛告阿难。佢与必如此六结不成，其缘拗一成，复云何得？个阿难此结的若存，个是非就风起啊，于中就自生，此结就非彼，彼结就非此。如来今日若恐解除，结若不生，就则无彼此，相不明一啊，就云何成六？咪此一段经文呢？就是答字中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解根如悟，就是解除这个六结，那么定得是蝶花根，那么如悟呢就是说我们明心见性，那么开悟了，那么解除这个六根的烦恼结，那么就还归一心心静解脱，就自在无碍，即如同解除呢六个结，咁就还翻一条蝶花根，咁啊当然系任用自如，咁就叫做解根就如悟，咁又分为三科，现在初科就譬如六解一目，咁啊就譬如返往归真，咁啊小乘人执呢个涅槃就为一啊。但系菩萨系过量大人，所谓根结若除，咁就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空亦不住，咁啊空性圆明，成法解脱，咁啊法解脱之虚空不生啊，到此咧连一亦不可得啦，咁啊又分为二科，现在初一科叫做立喻啊，就系、是、立一个譬如个阿难。他以必然止，就六结不成，他缘拗一成，就复云何得呢？就佛同阿难讲，他说以必然止六结不成，就是说这条蝶花根，本来好好的一条根，当然就好好用，后来打成六个结，就变成不好用，说是左手左脚，所以你阿难一定就是嫌弃有呢六个字，咁就炫耀一成啊，就喜欢咧，希望啊，咁啊将佢成为咧一条根，就复云何得呢？或者点样啊，先至可以将佢变成原来啊一条个蝶花根呢？ 咁啊，在法中咧就系佛未波难，佢自己说出十六解一王个道理，因为波难一向啊，请佛开示，所谓十方如来就得成菩提，妙车摩托沙摩禅罗咁妙三观门，咁啊又问云何切佛求释攀缘，得陀罗尼入佛之见。又话今日真实云何自见，从何未解？咁啊，亦令未来苦难众生不免轮回，就不落三有，都系属于咧厌离个根结，欲想回归啊！所谓淡缘了国明心，清净解脱。咁啊，原则啊，点样先至可以咧？即系话点样先至可以啊？返往归因啊，咁啊破尽呢个六根嘅烦恼结，而回归啊一个清清净净嘅湛圆妙觉明心啦。个阿难言此劫若缠就是非风起啊，咁啊阿难同佛讲，佢话此劫即系呢个六根啊，呢个六个结如果存在咧，佢话就是非就风起啦，就有是有非咧，由是生起啦。咁啊，於中就自生，咁啊，於呢個六劫之中，佢就好自然咧，就會生起或此劫就非彼，此一個劫咧就唔係嗰一個劫，好似第一就唔第二啊，第二就唔係第三。佢話彼劫就非此喎，咁啊第六就唔係第五啊，第四就唔係第三啦。咁啊呢個就一定噶，咁啊從此就有是有非，咁就有所爭論。咁啊，譬如若是根结若存，咁啊眼就不是地，耳就不是耳，乃是二根就唔系眼啊，就会发生咧，此根就唔系彼根啊，彼根就唔系此根，咁啊六根咧唔得文明字不同，用亦相背啊，咁啊由是就是非风起咯、哦，咁啊如来今日。就若总解除，结若不生，就则无彼此啊！咁啊，阿难话佛，如果今日啊一种将呢六个结解除，咁啊还翻一条结花根啦，咁啊冇晒六个结啦。佢话结若不生，如果冇咗呢六结，就则无彼此啊！佢话相不离一，都六云何者？冇咗六个结，咁啊就系结花根啦。咁始终就系跌花根，所以话一尚且不能存在啊，六又点样可以呢？只就系佛啊，命阿难啊，自己发方所谓六解一王嘅道理，就系譬如六根嘅烦恼见，如果消融归于一心之时，咁啊一心就系清净啦，就系清净嘅本性，佢话尚不明一啊。你说佢一都唔成，佢云何有呢个六啊？咁啊，讲到呢处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